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63集，惠宜光的住所。 进到惠宜光的家，他的主卧也很大，坐西朝东，有很大一面的落地窗，早晨应该是先被阳光眷顾到的房间。这里全都是女孩子的东西，化妆品摆了满满一桌，床上还有没来得及收拾起来的衣裙，换衣间里则是几个柜子的衣服。看得出惠宜光的生活水准很好，衣服都是当季新款。冬至由于职业缘故，有时候会关注一下每年时装周的消息。他眼尖地发现其中还有几个奢侈品大牌的高级定制款，显然价格不菲。他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惠宜光的个人资料。成员和顾美人走过来。 怎么样？ 冬至问他们。 没有发现。 顾美人也附和。 嗯，一样。 顾美人也就罢了，成员说没有发现，那就意味着这房子很干净。既然很干净，惠宜光在这栋房子里又怎么会出事呢？顾美人猜测。 会不会是跟他自己有关？毕竟他说在片场宾馆也出事了。 成员摇头。 在他身上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 他看向冬至。 你刚才在车上有话没说，是什么？ 他说他是上周换的第三个助理，因为前两个助理都出事受伤了，但他换了第三个助理之后自己依旧遇到怪事，第三个助理却安然无恙，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 顾美人与成员面面相觑，显然之前没有发现这个细节。成员沉吟。 你的意思是这件事跟他前面两个助理有关？ 或许有什么事是他前两个助理做过而第三个助理没做过的，这就得问惠宜光自己了。 众人在房间里走了一圈，连小佛堂都去了，但基本都没有什么发现。冬至将自己发现的疑点与其他人说了一下。 我觉得惠小姐可能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，或者她觉得不方便和我们讲，但她不说清楚我们就永远得不到线索。 众人闻言脸色都有些不快。助理小韩连忙解释。 惠姐不是这种人，她是诚心请各位来帮忙的。 李应没理她，而是看向池半夏。 小池，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什么来头，虽然谈不上什么业界精英，但起码都是有些能耐，如果连我们都看不出问题，那些算命风水大师就更看不出来了。 池半夏有些难为情。 非常抱歉，我知道的跟你们一样多，我这边绝无隐瞒。 说实在的，事情发展到这里，大家已经多少有点怀疑惠宜光其实是工作压力太大出现的幻觉，原本的好奇心也已经差不多消耗殆尽，加上对他有所隐瞒感到不快，都不准备再继续管下去了。但就在这时，助理小韩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惠宜光的尖叫声几乎穿透话筒，连冬至他们都能听个大概。小韩被吓得脸色发白。 能不能麻烦各位跟我一起回去看看？ 池半夏也在旁边提出请求。李应可以不管小韩，却不能不给池半夏面子，大家就又都打车赶回酒店。小韩在房间外面敲了好一会儿门，惠宜光才战战兢兢来开。他的脸色比刚刚更加吓人，清白交加，一副惊吓过度的模样，看到池半夏就扑过来一把将她抱住，呜呜哭泣。 惠姐，你没事吧？ 小韩着急地询问。 你们走以后我困得不行，就躺在床上小眯了一会儿，谁知道一入睡就梦见被人掐住脖子，醒来的时候我看到窗帘没有拉好，就起来走到窗边准备拉上，结果 他指着主卧的方向。 结果我就看到对面的高楼楼顶有人站在那里面向我这边，好像一直看着我。 众人跑到卧室一看，窗帘的确没拉好，外面的灯光漏进来。总统套房位于酒店顶层，俯瞰繁华都市夜景，灯火璀璨，也能看见附近几座大厦的顶层，唯独没有什么人影。生怕别人不相信，惠一光拉下他一直用丝巾遮盖的脖子。 这是我刚才梦里被人掐住的地方，你们看， 白皙的脖子上两手五指掐痕，红中微紫，令人骇然，这绝对不是自己掐出来的。众人不由一惊。 你看到的那个人是男的女的？ 惠一光不确定。 好像是女的吧，我只能看见她穿着白色的衣服。 冬至忽然开口。 惠小姐，你能说一下你让自己前两位助理去做过什么事吗？你换了第三位助理之后他一直没事，可跟着你的前两人助理都出事了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？ 辉光秀眉微皱，饶是素面朝天，他也美得惊人，难怪能大红大紫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他的容貌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惊艳，在娱乐圈却并不稀奇。能够脱颖而出，除了实力，必然还要有过人的运气。 真的没有？ 惠一光苦笑。 不瞒你们说，我家庭背景普通，自打出道以来，直到一切都要靠自己，都是与人为善，哪里敢得罪人啊？要非说有，那应该是曾经有两个资方想要借戏提出潜规则，被我婉拒了。但圈里洁身自好的人也有，总不至于因此记恨上我吧？而且后来我红了之后，跟他们的关系也处得还可以，都没有撕破脸。我知道各位可能怀疑我出现幻觉，但我之前也说过，我去检查过身体，身体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问题。 有一种人天生就有面善的人缘，惠一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大家原本的质疑与不快，在他情真意切的解释下也一点点减少了。但冬至的疑问没有就此结束，他又问。 惠小姐，我在你房间的衣柜里发现了 LMP 和 Shell 这两个品牌的当季高定，据我所知他们价格不菲，而且不光是有钱就能够拿到的，你好像也没有跟这两个品牌进行商业合作，能告诉我们原因吗？ 惠一光有些不高兴。 你去调查我？ 成员的语气更不悦，抢在冬至前头。 你最好弄清楚，是你有求于我们，可又藏藏掖掖不让我们知道具体情况，下次再出事谁也救不了你。 这些资料不是秘密，在网上都能查到。 惠一光脸色发白，软下语气。 你们误会了，因为这件事儿跟我的遭遇没有关系，所以我才没说。这两个品牌的衣服是我男朋友买给我的，但他是圈外人，家里做实业的，跟娱乐圈没有关系啊。这次的事情我也没有告诉他。 一直以来，惠一光在男朋友面前都要维持最光鲜亮丽的形象，绝不允许有任何邋遢消沉。男朋友从前就因她的戏而将她视为女神，而两人交往之后更是将她捧在手心，当作掌上明珠一般，认为她无处不好。惠一光自然不想让男朋友知道这件事。 那你男朋友会不会有什么仇人？ 惠一光面露迟疑。 应该不会吧，就算有仇人，我跟他还没有结婚，总不至于报复到我身上啊。 我的意思是，你男朋友是否有前女友之类的？ 惠一光脸色微变，但他掩饰得极好，就连一直盯着他看的冬至也以为是错觉。 不错，凡事总得有个动机。现在你家里没有闹鬼，你身边也很干净，只有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出过事。除了有人在千里之外做法，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情况。 我听说苗疆有一种古树，与降头术里的灵降有些相似， 也是通过精神控制来令一个人寝食难安。你们觉得会不会是？ 刘清波就摇摇头。 我对古树也略有涉猎，但看着不太像。 众人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，可都讨论不出一个结果。惠仪光柔声恳求， 我知道各位都是有真本事的，之前请的两个师傅非说我被宿世冤鬼缠身，还说帮我驱鬼，可之后根本就没有好转。你们能不能帮我彻底解决这个麻烦，就当是我重金延聘各位，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。200万怎么样？ 他们一共八个人，200万，每个人还能分20多万。大明星果然出手阔绰。李应也觉得这样不是法子。 不如这样，我们分成几组，每组两个人，轮流跟惠小姐2天，看看什么情况。如果有事，立马就联系其他人一起来帮忙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 财帛动人心，解决一次难题就能赚20多万，当然非常划算。难怪现在那些风水算命大师动辄就有家产无数，原因无他，有钱人的钱太好赚了。但对李应他们而言，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大家可以把这次任务当作历练，一举两得，所有人都动心了，就此点头同意。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